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完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从今天的今晚拍案开始，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着重为大家关注涉及到女性权益保障的内容。今天呢，我们将着重跟大家说一说女性应该如何更好的去保护自己，避免不法侵害。现代社会，女性的社会角色不断的丰富，她们不再仅仅是母亲、妻子、女儿，更是社会的建设者，是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力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女性生理心理的独特性，导致女性经常成为不法侵害甚至是违法犯罪分子的首选目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女性自身防范，切莫轻视。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的肖胜雷法官。肖法官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8国际劳动妇女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我们在近期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着重跟大家说说涉及到女性权益保障的内容。那么这里既有涉及到劳动方面的权利啊，也有其他方面的权利，既有民事的案件也有刑事的案件。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您呢，重点跟大家说一说女性朋友应该如何去更好的避免一些不法侵害啊，进行一些自我的啊人身的保护。我们将从五个不同的方面跟大家呢，通过具体的案件来做出提示。那么第一个提示呢，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呢，就是这个如果说女性朋友比如说下班比较晚呢，加班时间比较长啊，需要晚上深夜出门的话，需要格外的来注意小心。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案件呢？我们请到这个肖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好的。案发时间呢是在一个夏天的某天凌晨4点左右。被害人徐女士通过滴滴打车软件叫了一辆顺风车啊，由朝阳区前往大兴区。 哦，那这路不近呐。 对，路途挺遥远的。 对对对。 车到了之后呢，司机是一名男子，也就是说在本案的被告人蔡某。整个路程确实是比较远的，同时呢，由于事发时间是在凌晨，路上的行人也比较少，在到达一个偏僻的地方的时候，司机蔡某，也就是本案的被告人，将车停下，用一把电击枪作为凶器，指着本案的被害人徐女士，并威胁被害人徐女士，说如果说不听话的，就会伤害被害人徐女士。 徐女士肯定很害怕。 对， 因为在这种车的这种很封闭的环境之下，她想跑跑不了，她想呼救可能也没有人听得到。 对对对，因为案发时间是比较早的。后来呢，被告人蔡某就以这个凶器作为威胁 与强行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 嗯， 后来被害人徐女士在案发之后报了警，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抓获。 嗯， 最终蔡某是以强奸罪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 嗯，您看啊，这个时间凌晨四点多才开始叫滴滴打车，到了大兴之后估计啊可能就得快五点了。 对 啊，这个时候的确是一般的人都是在熟睡当中的哈。这是一起案件，还有什么别的案子吗？ 同样的是发生在凌晨的案例也是还有的。也是有一天的凌晨三点左右，被害人李女士因为加班一直到凌晨，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被告人张某的尾随。 嗯，那在尾随的过程当中，这个李女士并没有发现。 对， 嗯， 在尾随的过程中李女士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是呢当他们走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的时候，张某突然上前对李女士实施了袭击行为，他对李女士进行了拍打按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抢走了李女士随身携带的背包，在李女士的背包里面是带着她随身携带的现金以及钱包等物品。他的袭击行为还造成了李女士的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被告人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这得算是抢劫吧？ 对， 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两起案件都是发生在凌晨，而且是非常深的深夜了哈，凌晨三四点钟。 对， 那么我们通过这两起案件能够发现一些什么共通之处，对我们的女性同胞们哈又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对，就像您说的，案发时间都是在凌晨三点到四点，此时呢路上的行人比较少，被害人都是作为一名女性单独出行，本来就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法官在这里提示女性在外出时尽量避免深夜出门，如果说不可避免尽量选择结伴出行，如果说在单独出行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出租车等出租方式。 嗯， 不要选择一些网络网约车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不太正规的黑车来进行出行。 嗯，对对对，没错没错。嗯， 在深夜出门时也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 嗯，现在啊现在还好，现在穿的还算比较多哈。 对， 但是夏天， 对， 那就不好说了，夏天太热了。 对， 嗯， 在走夜路的时候呢，我建议应该尽量选择人多的大街。 嗯， 避免在行人稀少或者一些照明不良的街巷地下通道来进行行走。 嗯， 如果说刚才咱说的，如果说不能结伴行走，那可以选择跟随其他的一些其他人群一起走，同时呢，在行走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尽量不要在走夜路的时候接打电话或者是戴着耳机听歌。 嗯，对对对对 对，这样会降低对整个周围环境的一个警惕性。 嗯，没错。如果说您居住的地方稍显偏僻的话，如果有人和您共同居住，比如说同学啊同事啊或者说是家人呢，您加班比较晚的话跟他们说一下，如果有可能让人家到胡同口啊小区口去接一下。 对 啊，这样的话呢相对好一些。 对，这是一种好方式。 嗯，没错没错，尤其是您加班比较晚，或者说是比如说周末跟朋友出去玩去夜店玩的比较晚的话，那么更应该更好的来注意自己安全的问题。 对， 好，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的提示，涉及到这种深夜出门需要小心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个方面提示就涉及到财务了，那这个呢咱们也通过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嗯， 好，接下来这个案例是有关财务的。 嗯， 在本案中被害人张某与朋友一起相约到外面饭店吃饭，在用餐的过程中呢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挎包放在自己身边的座位旁，他的挎包里也是，因为我们经常出行会在挎包里放一些钱包啊现金啊手机啊一些重要的贵重的东西。嗯，但是在用餐的过程中，因为在餐馆这个周围的用餐的人比较多，环境也比较嘈杂，尤其当我们在跟朋友一起在聊天聊得比较尽兴的时候， 嗯， 经常会不在意自己的一些身边的挎包这些东西。 哦，对对对。嗯，这个案件里面这个被害人他就是把这个包放到了旁边的凳子上是吗？ 对， 不是身后， 不是，他就放在旁边。 哦， 但是呢，由于跟朋友一起聊天可能聊得比较尽兴， 嗯，可没注意。 对，尤其在吃饭的过程中，大家都处于一个非常愉悦的一个氛围之内。 对对对， 所以对这自己的财务呢没有说过分的去关注。 嗯， 但是呢，此时呢，这个被告人王某是坐在这个张女士后面。 哦， 在张女士不注意的时候，王某就转身将张女士放在旁边的挎包给拿走， 拿走了， 并且迅速的离开了饭店。后来这个被告人张某就被抓获。 像这个里面您看啊，这个被害人啊，这位女士是把包呢放到了旁边的椅子上，那还有的朋友啊是把自己的书包呢是挂在自己的这个坐的椅子的背面哈、啊、 对， 然后呢有的时候不注意的话，他会把这个包的外侧冲外。 对 啊，这个时候如果碰巧跟您背对背坐着的人是一个有不良企图的人的话， 对， 那么他把您的包打开，您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 对，在这种环境下， 嗯， 大家这个精神的注意力不是特别集中， 对， 尤其是处在这种特别放松的一个氛围， 嗯， 可能就对自己周边的环境没有太多的关注。 是，嗯，所以说这里建议您，像之前我采访我们公安民警的时候，民警也会建议，比如说您自己出饭，自己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这个饭馆的环境比较嘈杂，那么您的这个包不要离开您的视线。啊，如果说您是把书包挂在这个椅背上呢，那个您的书包的外侧也别冲外啊，都挂在里侧啊，让背带冲外啊，这种情况之下就很难这个有小偷能够得手了。 女性还容易被盗的地方就是在其他拥挤的公共场所， 嗯， 尤其在上下班所乘坐的拥挤的地铁或者公交车上。在我们的一起案例中，被害人龚女士在下班的过程中乘坐公交车回家。但是呢，在等待公交车的时候，由于周围往来的人也比较多，同时呢，由于这个龚女士穿着的衣服比较厚重， 嗯，尤其冬天嘛，穿的比较厚，嗯， 所以呢，对身上的财物这种感知度就会下降。 是，你比如说您穿羽绒服，把手机、钱包放在这个羽绒服的兜里面， 对， 羽绒服很厚嘛， 对， 人家拿出去啊，您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呢，被告人翟某呢，就趁龚女士不在意的时候，从背后将龚女士放在左侧外衣兜的手机给偷走了。在翟某得手之后呢，被告人翟某被当场的群众发现，并且当场抓获。 您看这两起案件都是发生在这种公共场所的啊，有发生在交通工具上的啊，有发生在餐馆当中的。那包括呢，咱们北京市有很多其他的大型的公共场所，经常人流特别的密集哈。那这里也格外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啊，您呢也在跟大家做一个提示。 嗯，好。在这两个案例中都是在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被害人对自己的财物没有很好的保管，造成了自己的财产损失。所以呢，我们建议在外出时，尤其是出入拥挤的场所，应当尽量携带少量的物品。如果说不需要的贵重的物品，尽量不要携带，对自己携带的财物也要妥善保管。同时对于自己所携带的贵重的物品，不要在公共场所暴露，避免被这些不法分子给盯梢。 在公共场所啊，真的是格外要注意，要加强防范。但这里并不是说啊，您身边到处都是小偷，绝大多数的朋友啊还是心地善良的。 对， 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么一两个浑水摸鱼的人，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尤其现在啊，北京早高峰，地铁啊、公交人特别的多，还有的朋友啊喜欢这个戴着耳机听歌，这时候啊，您这个线的走向就很容易让小偷知道您的手机放在哪儿， 对，他们很容易就得手。 啊、对对对，没错啊。有的人就听着听着歌，突然发现，哎，怎么歌没有了？其实手机已经被偷走了。 对， 嗯，所以您要格外的注意。好，这是第二个方面的提示，就是这个公共场所，那么您出行的时候，财物也一定要贴身存放，一定要小心。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个方面的提示就是涉及到和陌生人的独处的问题啊，这个你也跟大家通过具体的案件来讲一讲。 在本案中，被害人郑女士啊，是一名网络约车平台的司机。 哦，网约车司机，嗯， 对。在他之前通过网约车平台拉过一位乘客， 嗯， 也就是本案的被告人吴某。后来呢，双方就互相留下了各自的电话。当吴某再次需要用车的时候呢，就直接 通过拨给郑女士打电话， 嗯， 然后来用车。 哦，对，因为很多网约车司机说，哎，这个你有什么事儿以后直接叫我就行了， 对， 是吧？不用通过平台了啊，我呢肯定是第一时间到啊，咱们也比较熟了，是吧？啊，有的时候这个乘客他也愿意，因为呢，他可能是不是直接联系是不是会便宜点啊？有可能哈、啊。 所以有一天凌晨一点，被告人吴某就给郑女士打电话，说要用车前往一个比较远的小区，郑女士也同意了。后来郑女士就开车接上了吴某，吴某说自己对这条线路是比较熟悉的、 嗯、 所以他提议说要自己来开车， 开着郑女士的车是吗？ 对,、哦、对，因为他说他对这个整条线路是比较熟悉、 嗯、 所以他说自己来开车。 嗯， 也是因为吴某之前用过郑女士的车，所以呢郑女士呢也就疏于防备也就同意了、 哦、 让吴某来开车，郑女士就自己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哦，我觉得他这一点有点太疏忽了。 在这个前往这个小区的途中呢，有一个超市，到达这个超市附近的时候，吴某让郑女士下车帮忙买一瓶水。郑女士下车去帮吴某买这个水的时候， 嗯， 吴某就直接开车逃离了。 那结果等郑女士出来的时候发现车没了。 对，等郑女士出来的时候车已经不见了。 哦，那赶紧报警吧。 对， 嗯， 后来吴某就被抓获了，并且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这个行为算是什么呢？盗窃吗？还是算是这个抢夺？ 最终法院是以抢夺罪判处了吴某有期徒刑。 您看这起案件啊，是一个这个涉及到网约车司机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哈。在这个案子当中，我觉得作为这个司机本身来讲，他呢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那作为这个女士来讲， 女性跟陌生男子单独相处的时候，是被害人在凌晨是疏于防范，并且将自己的机动车交给了被告人控制，使得被告人呢违法犯罪行为可以轻易的得手。 是，没错。其实呢，这个和陌生男子独处啊，不仅仅说像我们这起案件当中这种网约车哈，什么见个网友啊，啊见个朋友啊，或者说是之前聚餐的时候认识了朋友的朋友啊，结果那个朋友的朋友单独再约你啊，有的人可能就答应了。结果这个时候呢，可能那个半生不熟的那个朋友的朋友本身就有一些什么不良的企图， 对 啊，容易让这个女性啊遭受到财产甚至是人身方面的伤害。 所以呢，我们建议对于不是特别熟的陌生男子，应当尽量保持一定的警惕，不能将自己的贵重财物随便交由他人保管。 还有就是有些话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遍啊，那也算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在今年三八节之前我们还要跟大家提一提，比如说见网友啊，或者说是大家一块儿见面啊，有熟人有陌生人啊，尽量到这种公共的场所啊，不要到一个比如说随随便便跑到人家家里去啊，啊或者说随随便便把谁这个让到你自己家里来啊。 对 啊，这种情况真的是要多注意。 对， 嗯嗯嗯。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四个方面就是切莫哈这个轻信他人的承诺了。那这个我们也是从一个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 被告人钱某偶然遇到了本案的被害人杨小姐，后来认识之后呢，钱某就说自己是一个人民警察，但是呢、 哦、 他本身并不是警察 啊、哦、姓钱的这个人是个男性是吧？ 对对对， 嗯， 他并不是一个警察，所以呢他通过警察这个身份来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后来在双方的交往中呢，钱某就说自己经营的项目需要一些资金啊，并且说这个事情特别急， 嗯， 就是需要紧急的一些资金，需要向这个本案的被害人杨女士来借一点钱，并且承诺说马上就还。杨女士因为同时基于她对这个警察的信任， 嗯 啊，也只是基于对这个本案的被告人错误的一些认识，并且把钱借给他了，借给他一共是人民币20余万 啊，借的真不少。 但是呢，本案的被告人钱某得到钱之后呢， 嗯， 就消失了，杨女士也无法与这个钱某取得联系。在这个时候，杨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然后就报警。嗯，最终呢，被告人钱某被抓获，钱某以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这是一个这个冒充人民警察的身份，当然他在很多诈骗案件当中不一定这个冒充警察了 可能冒充其他的人员的身份取得了女性的信任。那这里边有的时候可能是骗钱财，有的时候可能是骗感情，有的时候可能是既骗钱财又骗感情啊。 对 啊，那除了这种骗财骗感情之外呢，还有一些什么别的一些情况也是这个骗我们女性朋友的？我们还通过另外一个案子跟大家讲一讲。 在我们另一起案件中，被害人崔女士是一名非常喜爱翡翠的人，被告人汪某呢就在朝阳区的某个展览中心碰到了这个想要购买翡翠的崔女士。 哦，偶然碰到的是吗？ 对，偶然碰到。 哦， 当这个被告人得知被害人崔女士想买翡翠的时候，他就与其他人合伙，就称自己可以卖给崔女士翡翠，并且保证这个翡翠是真实的。 哦， 价格也非常优惠，而且他提供了翡翠 A 货鉴定证书，但实际上他所提供的鉴定证书是虚假的。所卖给崔女士的翡翠呢，也是用一些漂白冲填啊、染色处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劣质翡翠来冒充这个 A 货翡翠。 嗯，看着好像挺好看， 对， 实际不值什么钱。 所以呢，被害人崔女士就误以为是真的翡翠 A 货，她看了价格又比较低，然后呢就购买了。 是不是也买了不少啊？ 对，后来呢，她发现自己所购买的并不是翡翠 A 货。 嗯， 这时候呢，崔女士已经被骗取了人民币16万元。 哦，那看来骗的真不少。 对。 嗯嗯。哎，这两起案件都是诈骗的案子哈。可以说在诈骗的案件当中啊，被害人可能也是有些问题的哈，他有一些轻信别人。那咱们也通过这两起案件跟大家分析一下，做个提示。 在这两个案例中，被害人都比较轻信的相信他人的承诺，被骗取了财物，自身也遭受物质损失。 是。 所以呢，我们认为对于陌生人的承诺不能轻信，尤其是在涉及到自身财务处置的事情上。 嗯， 对于一些确实需要我们处置自身财务的时候，应当首先确认对方的身份。同时我们从第二个案例中也可以看出，我们呢不能贪图一些小便宜，贪一小便宜呢我们容易吃一些大亏。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呢，还是需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避免上当受骗。 啊，这是涉及到轻信他人的承诺的。那最后一个方面的提示，我们就说说涉及到这种感情的问题啊。我们也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 接下来这个案例呢，是被害人吴小姐与她的被告人赵某原来是男女朋友关系，后来双方因为一些事情闹得不愉快，出现了一些感情纠纷。再后来之后，本案的被告人赵某就约吴小姐来见面，在见面的过程中，两个人难免就说到了一些之前的一些感情的事情，后来双方就出现了一些争执，可能也是由于这个本案的被告人赵某本身脾气也比较暴躁。 嗯， 他由于不满，就用拳头直接将本案的被害人吴小姐面部打伤，造成吴小姐多处软组织挫伤以及鼻部骨折，经鉴定构成轻伤二级。后来赵某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嗯，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一些更加复杂的案件展现给大家，但是我们之前在今晚判案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好多起哈，因为感情而引发了一些刑事犯罪，那么有些呢甚至引发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 对 啊，造成人，咱们今天这起案件是轻伤哈。 对，那么 有 轻伤二级。 对，有造成人重伤的，甚至有这种死亡的情况，都是因情而引发的。那么这里面呢，着重女性朋友受伤害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里面涉及到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是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示。 在男女双方遇到感情纠纷时，我们建议应当心平气和的交谈。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作为弱方，我们建议不要用激烈的言语去刺激对方。 嗯， 尤其是一些脾气比较容易怒的一些男方。如果说遇到脾气暴躁的男性朋友，需要谈论感情纠纷时，我们建议不要单独见面，避免男方因一时冲动实施过激的行为而对女性造成伤害。 对，尤其是万一不合适了，谈到分手的时候， 对， 你的男朋友又是一个点火就着的人， 对， 这真的是需要注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肖法官呢，跟大家从五个方面来介绍了涉及到女性朋友容易遭受到的不法侵害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分别是深夜出门的时候需要小心，外出的时候啊，财物需要贴身放置，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